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 你的 品味之选。 嘿，各位，又和你相约在电波当中，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用好音乐来陪伴你的快乐生活。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叫做《伊斯坦堡》，歌曲当中叙述着新一代恋爱的甜言蜜语，让人有一种回到当初恋爱时的感觉，仿佛我们回到了过去。一起来听到《伊斯坦堡》。 原来我只想要你陪， 从窗后记住我的人， 就算不想让你记得我的心，但你知道，就再次等到这次你愿，我想要你的微笑，每 度的 我走到这里陪你，陪伴家乡的你的美。我只想要你陪， 从 窗后记住我的人， 想 让你不记得我的心， 让 你知道，就再次等到 这次心愿， 想让你的微笑每 天都来， 找到这里很简单，只想到你的美。原来我只想要你陪我， 其实 从窗后记住我的愿望，就是不 没什么人能陪着我走过，走了几年的路，回头失落，你也忘却了是什么度过，还逞强拥抱我。分开以后变了样，不可能路过常去的老地方，冷漠你以为不开的花却开了，还留着花的余温。 是什么都不说。 我的誓言，我爱谁也不。

碳水化合物呢是维持大脑神经红细胞肺组织正常功能的唯一能量来源，那主食在体内最终分解成葡萄糖被人体吸收并维持血糖的稳定。当早餐不吃主食的时候，血糖浓度就会下降，脑组织可因缺乏能源而使脑细胞功能受损，造成功能的障碍，并出现头晕、心悸、出冷汗甚至昏迷等低血糖的表现。 没别的，只想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爱你。不管你会怎么想，你怎么说，我不会改变我的决定。你知道有时候感情是很难说很难说，爱人或朋友，从前到现在我真的感觉要想你，我的心就发烧，想跟你听我的心跳，想你知道我睡不好，我却想着你，我却想着你，合眼闭眼间出现的全是你，我猜不到你的表情，我读不到你的回应，不想难为你，又不想放弃你，决定告诉你，对不起。想说对不起，怎么样我都会珍惜。如果你会怎么讲，你怎么做也不会影响我的心情。你知道有时候男孩更难捉摸，难捉摸，爱人或朋友，现在到永远我真会觉得一想你，我的心就狂跳。我的诺言记不记得了？情人条有没有收到？不是想着你，痛苦想着你，大地和蓝天出现的全是你。我才不管你的表情。 幸福。

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即使渺小，我依然拥有着我的生命。即使渺小，我依然拥有着我的家人。即使渺小，我依然拥有着我的自由。我拥有的足够多了，满足了，我便不再渺小。刚才这段话不是我说的。 我叫你的心痛成两半，发现里面住着两个女人。男人因为多情就像抽烟一样简单，一时一吐却忘了应该是一种孤单。 我叫你的心痛成两半，一半是事业一半是野心。女人喜欢用光解脱也男人的时间，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长短。 Hey man， 也许世界比较大，可让爱主也让你看得不厌。 我们也心靠永远少一点，你千变万变让我都云游目眩。 Hey man，贴心的给我一点点，你想我你我点我尺度无限。 我们也心大一天又一天，我想给你永远又忍不住冒险。 疼成两半，发现里面住着两个女人。男人以为多情就像抽烟一样简单，一吸一吐却忘了应该是一种孤单。 我将你的心痛成两半，一半是失恋一半是野心。女人喜欢用光解脱于男人的世界，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长短。 接下来为你介绍的这位歌手呢，叫做程琳。程琳呢，以清新纯美的演唱风格开创了流行音乐的先河，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人物。而在歌手的角色之外呢，他也有深厚的二胡国乐功底哦。一起来听到程琳带来《小小少年》。 一点一 手机每天送，六月七日至七月六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期20元彩票，仅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白天追着蓝天白云，夜晚追着漫天繁星，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让自己尽情释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是需求满幸福能量，我正着过去不可以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渐渐明白了，最在乎的那个人往往最容易让你流泪。生活当中没有过不去的难关，生命当中也没有离不开的人。你可以哭泣，可以心疼，但不要绝望。今天的泪水会是你明天的成长，今天的伤痕会是你明天的坚强。 嘴唇还没张开来，已经互相伤害，约会不曾停下来，就不想期待，电话还没挂起来，感情已经腐坏，恨不得你是一只蝴蝶，来得快也去得快，给我一双手。 有些人呢，为了瘦身拒绝主食，非常不合理啊。主食当中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是比较高的，摄入后呢可以变为葡萄糖，最后转化为能量。碳水化合物是红细胞唯一的可以利用的能量，是神经系统、心脏和肌肉活动的主要来源。无论哪种营养物质摄入过多都会对身体造成负担，合理搭配，正确膳食更科学一些。

谁留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寂寥的谁呀？安心的谁呀？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心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脸。那是个宁静的夏天，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周传雄的《黄昏》。周传雄用忧伤沧桑的声调和完美的嗓音，给歌曲定下了一个伤的歌调。歌曲的高潮部分唱的撕心裂肺，让人动容，男人分手必听的歌曲之一，一起来听周传雄带来《黄昏》。 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车行驶在公路几无边，又离开自己的感觉，换一首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在泪中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铁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昏暗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一首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在泪中摇曳，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